京西网吧这周边一带，陈果生活了快30年，熟得厉害。但叶修其实也差不多混了有7个年头，也不至于太陌生。虽然7年里基本上是深居简出，但这个上林苑小区叶修却还是知道的。周边而论，上林苑算得上是中高档次的小区，家事俱乐部就有不少人是住在小区的。老板陶轩更是在这小区里就有一处房产，也曾经招呼全队在节假日的时候去他家里热闹过。转眼间物是人非，叶修想着也是禁不住唏嘘了一番。 那边约好了4月交房，你看你是不是也去看看，挑个房间，怎么收拾布置一下。 陈国把唏嘘的叶修拉回现实。 哦，我啊，随便了，到时再说吧。 陈果完全无奈了，衣食住行，这放任何人眼里都该是生活最基本最紧要的问题吧，但搁叶修这儿，这些玩意儿却全成了无关紧要的琐事。陈果估计当他发现烟抽没了的时候，都会比发现没有地方住了要来得紧张。 包子什么时候来？ 陈果又问。 不是买票去了吗？ 一直没消息吗？ 陈果和唐柔选房看房，把这一天已经都过掉了。 没有啊。 难道买上票直接上车了？ 嗯，包子的话有可能。 这都什么人呢？ 陈果无语望天，忽然发现自己肩膀上的担子好重好重。 是不是可以把老魏也叫过来？ 叶修向老板请示。 叫吧叫吧，能叫的都叫来，房子都定了，不住浪费。 陈国此时想起下午唐柔还提醒他来着，房子租那么大，很有可能造成浪费，因为目前来说是不是能继续找到人加入还是未知数。此外，包子入侵时潇洒地扔下游戏就买票去了，但像小鼠冰凉和媚光这两位大学生怕是没有这么洒脱，平时估计还是得留在学校里。只可惜那套房陈国看着实在是满意，进去后几乎就挪不动步了，一个冲动就当场拍板，爽快地让房产中介都差点笑出声来。虽然说从唐柔考虑的理智角度来说，造成浪费的几率真是极大，但想想自己总算是为战队做出了些实打实的事儿了，心里还是开心多了。至于钱方面，陈果倒不是很看重，把一切都准备好，让新来加入的人心里也踏实。这总等着人来了再做仓促的安排，那显得多不规范。这样想着，陈果顿时更觉得这笔开支还是很值得的。叶修这边得到陈果首肯后，就已经开始联系魏琛了。 哦，这样啊，我自己倒是没什么不方便的，就是还有一帮平时玩挺好的兄弟。 魏琛略有些犹豫，但显然这对于他来说更多的只是一些遗憾。他很清楚要一起组战队，大家终归是要聚在一起的，再舍不得朋友们，也总不能要求所有朋友一起为了他自己要闯荡的职业圈而奔波。 行吧，我这边安排一下，尽快就过来。 魏晨也是个痛快决断的人，很快就给了准确的答复。 行，等你。 叶修没再多说什么。而后几天，叶修再没上无敌醉俊郎的骑士账号，拿了军魔校继续练级。无敌醉俊朗不见了，蒋尤知道，他身边的一些霸气雄图的核心人员也基本知道，但其他那些普通玩家却没有一个知道这当中原委的。各大分会的团队玩家这还眼巴巴地望着这超级 MT 来帮他们攻克他们过不了的难关，结果突然之间这人就蒸发了一样，让好多玩家都是遗憾不已。不过毕竟是网游，有些人突然就不见了也不算是太蹊跷的事。 无敌醉俊郎也无非就是因为非比寻常的水准有着更多的关注度，这才引起了一些大范围的遗憾罢了。结果几天没见这人，大家慢慢的也就不再记挂着了。叶修这边用君莫笑练级，那也是一帆风顺。副本练级除了经验更丰厚以外，更大的优点再不用提心吊胆地提防着其他大公会的骚扰。虽然距离君莫笑进入神之领域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了，但叶修哪知道现在各大公会对他是个什么政策。总之该防还是得防，这副本倒是成了天然的屏障，只要进得去，那就不怕任何外来玩家的干扰。这神之领域的副本又是多如牛毛，副本多如牛毛，那副本入口更是多如牛毛的牛毛。像在普通区那样说死守副本入口来抓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叶修果断地刷了几天副本，君莫笑经验窜得蹭蹭的。他这样一练起来，那比普通区又要快了一些。神之领域的奖励比普通区丰厚啊，同时也包括经验奖励。不过毕竟之前50到55级那段日子太过于坎坷，叶修这疯狂几天不至于赶上之前被普通区这边当初同级的这些人。第十区这边一线等级玩家都已经达到67级，开始朝着满级的70开始最后的冲刺了。而像唐柔的韩嫣柔这种开始也算一线群体里的角色，经过这一段时间却是慢慢被甩开了。毕竟他不像工会那些角色是24小时连轴转，这时间迎来的优势唐柔靠他强大的操作也是无法弥补的。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在叶修的君莫笑冲进神之领域后，他们需要努力的战场可以说就已经转移。普通区这边虽然也有不少资源值得竞争，但是在神之领域之后，普通区的很多东西都变得廉价，并不值得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普通区。更何况叶修他们现在势力还没怎么成型，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更应该选择神之领域为重点，哪怕是在这边赢得了什么再去交易普通区的东西也是划算的。至于要竞争什么，目前来说当然是先完善叶修这边的千机伞和魏琛那边的死亡之手两把银武，这算是有的放矢，起码两人都清楚需要的是什么。至于其他机会，那顺手能捞当然也要狠捞，毕竟只靠两件银武就想打天下是不现实的，身上的其他装备也有完善，队伍里其他角色也需要合适装备来武装，无论什么材料总不嫌多，就算没用也可以当成交换的本钱。叶修这几天只是练级，倒是没有怎么出击，倒是魏琛那边一边安排着要过来的事，一边继续在轮回混得如鱼得水。他上位的过程其实和叶修无敌醉俊朗的过程也是大同小异，只是没有无敌醉俊朗那么戏剧性，三两下就完成了提升。他是在无敌醉俊朗在霸气雄图里风光无限的两个多星期里，慢慢从轮回工会里一个新加入的成员成为了一个可以跟着本部大部队的精英。毕竟水平摆在那里，大工会不会忽视这样的一个人才，只不过现在精英是精英，说是核心那还是差得远了。就好像叶修的无敌醉俊郎在霸气雄图的处境，别说蒋游看穿了他的身份，就算没看穿，他刚加入没几天的主也只能先当当出卖实力的苦力，成为工会的核心实力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信任度。当卧底难度也是在这儿，真要有实力就能上位这么简单的话， 那随便派高手去就立刻都成金牌卧底了。说起来，像叶修、无敌醉俊朗这样被苦力的经历并不是唯一，有不少潜伏进去的卧底玩家早被人看穿了，但工会故意装作不知，把你当个苦力在那儿狠狠用。卧底老兄不知情，为博取信任那叫一个卖力，实力又强，人用的都是无比放心，等到了关键的时刻再来一手反间计什么的，没有比这更悲剧的卧底了。魏琛这摸爬滚打荣耀这么多年，可以说已经没有他不知道的门道了。他这次混进轮回也是老老实实地体现出不错的实力，但是却又不敢太过于显山露水，体现出有如无敌醉俊朗那样过分的实力。那以现在神之领域的环境背景，无疑就是给自己打上一个标签，叶秋。所以魏琛这卧底过程中也曾数落过叶修的不是，他这通搅和弄得大家工作难度都很大。不过以魏琛的能耐，随便表现出来几分实力已经足够在玩家堆里鹤立鸡群了。有实力会引起怀疑，但毕竟也会引起关注，这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说不靠实力，那上位速度实在太慢，别的工会之间可以等，但叶修他们可没这个时间，所以魏琛还是甩起了这把双刃剑。北桥法师一战，魏琛已经出现在了轮回阵中，他肯定还不是轮回的核心，但能走到这一步对于叶修他们而言却是已经足够。或许此时轮回也在怀疑魏琛，先是把他当个有用的打手来利用，但对于叶修他们而言能混到这一步足矣。因为从势力上来说，他们和各大俱乐部工会实在不在一个重量级，各大俱乐部工会之间需要的可能是更重头的情报，而对于叶修他们来说，能成为一个苦力就能参与各大 BOSS 战，也就等于可以知道各大 BOSS 刷新出的情况。要不是这样，以叶修他们现在的人手，哪可能守到这每周随机乱刷的野兔 BOSS？ 我明天过来，给我一个地址。 4月1号上午8点，魏琛突然在 QQ 上给叶修来了这么一条消息。就在15分钟后，包子入侵的包子头像也突然弹了出来。 老大，我买到票了，现在在火车上，马上就要到了。 包子， 你买票用了这么多天啊？ 叶修问。